有錢你唔 俾，我都退休咗啦，我唔會成日撚去旅遊，我退多咪兩三。 你有退休咩？你邊有退休過？ 唔係咯，你仲攞我啲 business 嚟噶嘛？我啲 business trip 嚟噶，街。喂，咁撚得閒嘅喂，呢個人喂大佬你唔撚悶嘅咩？咁做嘢其實好撚悶嘅一件事嚟㗎，係 好撚悶 嘅。佢一門唔蝕嘅生意啊嘛。 屌你咪成撚又去旅遊，有一次佢同我問我嘛，佢話喂你哋網台搞成點啊，搞得幾好喎？屌我你嗱，我話你唔好講正。 邊個問啊？張文光問。 張文啊。 哦 ，OK。 何俊個仔結婚嗰時候我走埋嚟啊，我話喂，不如你上嚟講足球啦。我話政治你個撚樣冇人講啦，撲街係嘛？你實俾人屌啊嘛。喂，我成日都去旅遊 嘅屌。 啊，哦，咁樣。屌我心諗你真係，唉真 係。你唔好嬲佢哋啊，大佬。 腐敗啊屌你！ 又可免則免啊。 唔係咁，佢咪同長哥一齊講足球咯，係咪？佢支持曼聯噶嘛，全部屌成日屌柒曼聯噶嘛，佢反權威啊嘛，啱啦，你兩個叫佢一齊做咯， 咁啊，即係叫佢搞反曼咁樣樣係嘛？屌，屌你啫！咁啊，即係剩翻少少時間啦，咁啊，下次翻嚟再講其他嘢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